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无双主持北条章森美， 好啦，迎林无双的时间，哎，北条章啊， 森美啊，系同埋嘉宾 Timmy， 系啊 ，Timmy 又上嚟帮帮手啦吓。咁啊，今晚咧就首先咧要讲有啲都要讲翻少少啲嘅嘢啦。咁啊，就今日啊，息值今日啦。咁就其实有一位我即系唔关日本艺人界事嘅，就系、是、有一位我哋好熟悉嘅荷里活嘅影星啊， 系 罗伯威廉斯 啊，即系罗伯威廉斯系嘛，咁就过咗身啦，吓咁就即系都。我都幾突然嘅，睇呢單新聞嚇，咁啊都即係都有啲，即係我睇都睇過佢嘅戲嘅，即係咁，但係即係雖然印象唔深咁，但係都有睇過咯，叫做係啦，咁就即係都有少少打住嘅，睇到啲新聞都有啲愕然嘅嚇，咁就另外就。今日咧就因為都幾多嘢會講，咁所以就應該收視我哋就唔講啦。咁我哋直接咧就會落咗新聞嘅。咁首先喺講呢第一單嗱，我而家講第一單新聞嘅。咁但係講第一單新聞之前咧，我都要講翻上一集嘅嘢先，因為上一集咧其實就嗱，其實睇翻而家睇翻成件事咧，其實就唔算賴嘢嘅，只不過係我哋喺跟新聞嘅時候咧跟得唔係太足嘅啫。咁因為就事完就話我上個禮拜就已經講咗啦，吉卜力嗰單嘢就好。香港傳媒就好戇居啦，就 預先就話咗人哋 就話咗人哋會解散啦，其實就冇呢件事啦， 仲未公布， 其實仲未公布啦，成件事 當時未公布， 當時未公布啦。咁但係其實咧，嗰日嘅四點下晝嘅四點咧，其實喺 Yahoo 新聞嘅，喺 Yahoo 新聞聽住係已經係出咗嗰個日文啊，真係日文嘅新聞就係話吉卜力會解散嘅，係真係出呢段新聞嘅。咁但係咁當然啦，如果你話我以我當日嚟講咧，我覺得我係有失誤嘅，因為我嗱大家都知啦，我哋三個一定係信日本嘅有好多個香港有烏噶啦，呢個毋庸置疑噶，呢一樣。咁就會覺得，咦，原來係堅嘅喎，咁樣樣似，咦，咁我係咪賴咗嘢咯？咁上個禮拜我哋鬧，我哋先講我哋要啊，想即係睇翻啲原裝嘅嘢，點知我哋就睇漏咗，咁就呢樣嘢我哋係要講翻，我哋係承認呢個錯失嘅事實上，即係以嗰日嚟講係一個錯失啦。咁但係其實喺八月八號。嘅時候啦，咁其實吉卜力嘅 producer 就鈴木敏夫已經係重新講多咗一次，係話唔會暫時啦，應該係暫個意思係暫時咧係唔會解散呢個吉卜力嘅，係啦，即係因為可能佢見嗰、那個嗰、那個即係點講啊，見嗰個情況啊。講得太行啊！即係大家都知啦，又係海外傳咗出去，跟住又翻嚟日本，連日本 Yahoo 都頭先講咗啦。上個禮拜二日本 Yahoo 都出咗新聞嘅時候，鈴木先生佢見到呢個情況，喂唔得掂，於是 企翻出嚟， 於是就上多次新聞，唔係上多次 朝早節目， 係 NHK 個朝早節目，阿西池嗰度咧就講翻呢件事，咁就話係暫時係唔會解散嘅。系啦，咁亦都系否定咗呢件事啦。咁就即系都讲翻，即系讲翻俾大家听，即系而家暂时即系件事系点样样啦。咁啊，事情系点？如果真系会系话解散啊之类咧，咁我谂相信就唔会咁简单噶啦，就会好似可能就系、是、会好似宫崎骏隐退，即系退休嗰阵时候会开个记者招待会交代。咁所以呢样嘢就暂时就即系如果再有传闻啊，我谂暂时都系听住先咯，就唔好太信啦。 直至佢哋正式咁样讲， 亦都唔使太忧心佢哋之后或者点样情况咯。可能佢哋可能暂时搁置咗一啲长篇嘅制作先，但系未必话好咬定话佢哋以后唔做嘅。可能真系可能再研讨翻嗰个情况系点样搞， 即系以后以咩形式去 系啦。 係 OK 嗱咁樣啦，咁就到呢度啦，好嘛 ？OK， 咁啊嗱，下一單新聞，下一單新聞咧，哇慘啦，好波喪啊呢鋪真係，我哋出張圖先啦。唉，你真系你话咪有惨啊！真系 以为认错人添， 唉，唔知认错人啦，直头系哀嚎眼睛。好啦，我哋铺住张， 你意思系佢剪头发啊，定系拍住个 partner 定乜嘢？ 拍住个 partner 呢啲好死嘅啫，最紧要剪咗头发，呢个先系紧要噶。吓咁啊，有专家上啦，咁啊呢个系8月11日嘅新闻啦，吓即系今日12日啦，即系寻日嘅新闻嚟噶啦。咁就就有村假純啦，咁就開新戲啦，就叫 Story Age 啦，咁就有啲純愛嘅漫畫改編啦，好似林年內嗰套 Hot Roll 咁啦，咁因為咧佢要襯翻套戲個形象，咁所以就剪咗頭髮。咁啊，拍嗰個又福士蒼太喎，呢個福士蒼太好似同佢拍，好似同佢幾有緣噶嘛，情侶檔咁噶啦，已經去到嚇，拍咗幾次喎，已經去到嚇。咁 sorry 啊。 應該幾熟啦，兩個都 會好熟氣路噶啦，要合作都唔係好難。咁但係就咁當然啦，對於我嚟講就唉慘啊呢部嘢，呢個衝擊等就簡直係大過呢個新垣結衣當年為咗呢個亂碼剪頭髮一樣。即係大家都知啦，嗱除咗佢啦，嗱新垣結衣啦剪咗頭髮啦，咁啊仲有竹內結子剪咗頭髮啦， 比較有名， 為咗一套戲而剪頭髮啦。但再比較佢未嚇，唉咁啊死啦！有共通點，拍完剪完頭髮拍嗰套戲都係唔得嘅，講個收視啊！真係唉呀，點算咧？我諗呢個都 又唔好太過咩嘅，結果論係去討論個，即係去理解嗰件事嘅。不過你樂見其實佢事務咗都。主力推佢啦， 係啊，都會 都係好事啦，即係大家都期待。不過香港上唔上呢件事啦，不過都期待佢可以有個主演嘅情況出現啊嘛。佢有個咁嘅機會，我覺得 OK。但係福士蒼太佢事務上真係推得佢比較，係咯，即係正如 Good 話齋，係咪真係女版嘅喂男版嘅江力彩啊？係嘛？ 我諗佢點都好過金秀賢嘅。我覺得不應該用江力彩牙類比啊，唔係都啱喎。你冇理由用金秀賢類比，佢又唔係多廣告。 佢冇咁福， 不過佢冇咁 鋪天蓋地嘅咩？聽隔離節目 Peter 講好似都好犀利日本，但我哋見唔到啦。 OK，, okay. 但香港我哋就見到嗰位仁兄啦， 就係見到啊，杜汶俊啦。唉，嗱咁啦就但係似乎都幾受落喎，啲人都除咗我之外。对呢个短发碌都好似好受落喎，似乎都 新形象咯，新 image。 哈哈哈哈哈哈咁样。 虽然我比较批评佢原作嗰个女主角嗰个样同埋佢，其实都系有争少少，即系系咯。 福士蒼太就似啲比较。 系咁样样，咁样样。好啦，我哋讲到呢度啦，我哋翻翻嚟最主要嚟讲都系讲啊。 哭下波桑啫，都系 冇啊！真系命都唔长，真系呢啲系咪先？好，咁我哋就以下落嚟咧就好紧要啦。咁就我哋 第一节嘅主题， 第一节嘅主题啦，就日剧学完相啦，咁样样咁又出咗炉啦，即系应该系我哋有网友喺 group 嗰度就出咗啦。咁就呢个点讲啊？嗰个系。啱先出咗個名單啦，咁就今朝亦都出咗個詳細嘅名單啦，咁其實都我哋借咗隔離台嘅 Facebook 嘅啫。嗱，咁我哋可以講啦嚇，咁啊最優秀作品啊，咁啊 Border 第一啦，咁就第二係寫成君啦，第三係倒數第二次戀愛二嘅，咁就你睇到就其實都唔意外嘅。咁啊 ，Border 其實好老實講啊，就係正路嘅。咁但係咧，似乎佢攞嘅即係能夠 Border 攞第一咧，似乎都係因為審查員嘅啫。 冇錯 嚇，你見到記者同埋讀者都係排第尾嘅，即係 都係第五嘅啫。 係啊，咁就但係都好散啊！你見到平均成件事，你好難揀咯、啊。變咗其實某程度上係啊，咁你即係。 是咯，你結果就係、是、可能就係去咗審查員，哦，我你決定啦咁樣樣咯，我估就係咁樣樣啦嚇。有聽眾問點解係咪用15分鐘講又出？我講笑講笑咁講嘅啫，何將話齋，咁有呢單嘢梗係講呢單嘢啦，係咪？好，咁我哋去男主角啦，好，下一張上男主角啦。嗱，男主角咁基本上都係小律巡啦，咁啊，你見到都係同一個情況啦。就係、是、又係審查員先係小律巡， 不過呢個就記者就好啲情況就 係啦係啦，起碼個第二啦。咁我可能話，以往 J 家就咦，似乎應該都有 J 家人喺度都坐定粒落㗎啦，似乎啲號召力好強啊，就算嗰個做得硬差都好，咁但係因為今次係出咗兩個。即係好似我哋男神投票咁啊，分散咗票源啦，咁變咗就咧，啲票源就去得好散啊，咁所以變咗有啲奇兵突出咧，呢、這個都亦都係一個幾奇怪嘅，即係幾特別嘅嘢嚟嘅，我覺得就嚇。咁、第三就西佬受盡啦，粗到好大隻咁樣啦，咁都攞第三，咁啊大嘢至第二咁樣嘅 取向上真係睇到讀者票同記者同埋審查員票嗰個分別 係好大 好大， 係啊，唔係同一班人咯，即係 見到大嘢至喺記者票同埋審查員票又真係唔見影， 係啊。 系啦，嗱，我哋上之前兩集講嘅，我哋好推崇嘅一套羅斯福遊戲啦，咁排名高嘅，但有名，最少都起碼有個名喺度，咁似乎都算唔錯啦，個成績都嚇。女主角下一張相，嗱，女主角好多人都有諗，喂，究竟會唔會係阿杏林莊咧咁樣樣？咁其實就唔係嘅，你見到除咗讀者票之外咧，全部係。是好大鑊噶，係啦，咁啊， 同埋呢個係競爭好大嘅， 係競爭好大啦，咁樣樣，咁同埋就係、是、你要睇到一樣嘢就係點解依花少武冇咗，即係今次其實係你睇落，喂上季收視冠軍嘅劇啊，咁但係點解嚟到呢度就 好似冇乜見過名， 係啦係啦，咁似乎即係你都睇到啦，即係雖然我喺近呢幾季好多時都會話以一個收視嚟到睇。定嗰個獎啦，咁但係似乎今次就唔係咯， 係的確係， 似乎去翻個劇嗰個本身精唔精彩，因為波達都唔係冠軍嚟嘅，以我所知， 好 都唔係冠軍，但係掃曬獎，好多好多獎都攞到嚇，咁、啊、有編劇啊，咁陣間都會講嚇、啊、男主角啦，最佳劇集啦，咁亦都事實上係好睇嘅，大家都知道，亦都係一個好大嘅，係一個刑事劇嚟講，一個非常之大嘅突破咁樣，咁陣間你講啦，第二節就會講我哋獅子驚啦，究竟上次有幾勁啦？咁其實我係有諗過咧，澤考英龍華係攞第一嘅，但我冇睇倒數第二次戀愛啦，咁所以我好難評價啦。 小泉今日子你都唔係好太需要懷疑佢演技啦， 係 冇錯， 但係佢喺嗰套劇裏邊點講咧？即係你佢埋位做到嗰個角色俾你睇嘅時候，你就會相信佢就係戲入邊嗰個簽名咯，就係簽名女王咯。咁即係嗰個散發個出嚟嗰種味道係真係有嘅。因為相反佢咧唔係話底下嗰兩面歌舞，咁但係個能力上邊嘅稱翻起嚟嘅話，我覺得都合理咯。即係個編排而家一二三名都算合理。 同埋睇到有一樣嘢嗱，可能我哋個 screen 遮住咗啦，就係、是。讀者、記者同埋審查員咧，第五名都係美野真千子嚟嘅。 呢個係咪極我間部嘅唯一一個有入頭五位嘅？ 唔係有幾個都入到頭五位啊！佢主角有入到， 嗰首歌係 O K 首歌入到，但係第二添啊，好似係啦，係啦。好，我哋去男配角 ，sorry 啊，男配角咁啊， 應該比較大爭議嘅， 都好大爭議啦。點解會菅田將輝咧？即係我覺得佢係唔係做得好嘅，其實喺套劇入邊啊。咁啊， 可能順手投俾佢 啊，系啦，我谂系追加順下手咁啦。雌雄壯亮啊，第二啦嚇，咁啊芒住一啦嚇，扮女人啊嚇，咁啊第三啊上川龍也啊花少武嘅，咁上川龍也就穩打穩扎啦，好老實講，咁就好多人都會覺得係雌雄壯亮嘅咁樣就咁但係我就呢、這個位我就覺得冇乜所謂，我覺得。係啊，即係我又唔係覺得話太特別突出啦咁樣。我喺Monzu嗰集都講咗啦，我覺得長谷川博己係好少少嘅，我比較係。咁可能有其他人有唔同嘅意見咁樣啦嚇。比較特別嘅，你會睇到喺審查員嗰度有兩位羅斯福遊戲嘅排咗第二同第三啊。咁你睇個名又唔係好知咩人嚟嘅咧？咁第二咪就係教練咯，第二就係、是。啊 那個教練咯，棒球隊的教練咯，手中刺米立川談春米那個五輪嗰個社長咯，係啦，就係五輪社長咯，係啦， 係啦，即係出戰招嗰個，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另外就係咪好似有啲嘢講啊？你哋對呢個南配角嚇，好似 都係個讀者票上邊。如果你話啊，就算你慈雄昌朗，真係可能唔係個個受，但係五位裏邊完全冇佢個名，我就會比較有少少質疑啊。即係咪去到咁嘅情況咧？你冇話其實佢分票係咪真係分得咁準咧？可能死神君可以去到標到第一，咁其實你話。第三名和第五名都是 Johnny 做主角的，可以分到咁精准，我就比较你比我重庆，其实从中锋其实气氛都不多， 是其实真的又是一个顺手投的例子， 是我投孤独的美食家我就好过投你啦，是吧， 他死神君的表现机会真的没 什么，是啦，是啦，下一张女配角了，女配角又怎样呢？哇，呢鋪真係燥氣揚眉啦，賽賽水根本冇得輸啦，first class 賽賽水啦，同谷美玲嘅死神君同埋真木陽子嘅 monster 死神君嘅，咁樣樣咁啊，你睇到好多都即係我諗呢個就係唯一一個 first class 攞到嘅獎項啦，代表係唔係其實有個特別獎嘅都係佢嘅，咁就賽賽水就唔使懷疑噶啦，以往好似俾人咁講，好似唔係好識做戲，但係嚟到呢度，哇，簡直就係上身一樣。 可能真 係 咁啱夾正佢個。 係啦，咁你見到一樣好有趣嘅地方就喺讀者票嗰度，二三四都係同一套劇嚟嘅。 即其实都好犀利，同一套剧可以分到三个入咗头四名。 系啊，咁系好明显，又系呢啲又系投顺手， 又系顺手投。 但系同高美玲就系咯，读者啦，应该又系一个 J。 我留意到好似 First Class 咧，系读者票嘅提名系好少，不过可能因为太多 J 加票咯，就投唔到 First Class。因为我见每次 First Class 有奖嘅时候，读者票都一个排名 好少啦，系嘛，系啦，系啦，咁啊。系啦，可以咁講啦嚇，咁就係啦，扮谷遊下第二，好，最後就另外仲有兩張嘅主題曲，咁啊，係，哎呀啦，時日頭一兩名啊，跟住棄置團嘅圈話上等啦，咁啊，極惡奸薄啦，咁就攞第三嘅，咁樣就預咗噶啦，係嘛？ 預咗啦，因為嚟到呢個位，個人偏好嘅係呢個弱者勝嗰手，我會比較中意， 咁我就有少少唔同啦，偏向死神君嗰手嘅。咁我就，但如果你問我，但如果你問我真係好想就係棄置團嗰手， 嗰首都好聽， 係勁 match 套劇嘅，係啊。 我都覺得成套劇最好睇就係佢個片頭啊，即係佢又整得個畫面好靚，跟住有首歌， 成一個夜總會嗰度， 個鋪嗰個宣傳伎倆，即係可能啊美青之子會客串個 MV， 跟住之後啊棄置團個主音就會喺個劇集裏面出現，咁呢啲位都幾得意啦，幾好睇其實。系配上翻嗰件事。 系 OK， 咁另外就见到有一个都几好听嘅 T 字佬啦，雍正鬼同埋小泉歌手都 OK 啦。好，咁讲埋最后啲奖项啦。嗱，波达又攞啦，金城一纪嘅最佳编剧啦。咁啊，第二就系冈田惠和嘅《倒数第二次恋爱》第二集啦。第三就系人志光佑嘅《魔族》。嗱，咁其實我覺得 Monjo 係唔應該攞第三，你問我就第三都冇粉啊，對唔住，你問我寧願俾 First Class 都過俾佢。導演咁就 Monjo 啦，咁啊 好多係的確 OK 嘅導演就 好多大場面啦，咁啊應該好難會輸啦。咁啊 Boda 咁啊攞第二，第三就係呢個 First Class 嘅，係啦。如果你問我導演嚟講咧，其實三套都 OK 嘅， 係。 成個感覺做到的、即係你就算我在望住嗰集係咁話好悶，好嘢唔得，咁但係佢喺嗰個處理大場面啊嗰方面其實 OK 嘅， 佢鏡頭真係好犀利。 咁波達更加唔需要多講啦。咁另外 First Cast 都係啦，嗰、那個音樂啊，嗰、那個同埋嗰個佢旁白，即係sorry 唔係旁白，佢心裏面講嗰啲嘢咧。呢啲嗰個配合個氣氛咧，亦都係做得好啦。咁樣另外就特別，所以佢就攞特別相啦。特別相就係 First Class 嗰、那個嗰啲心入邊講嗰啲嘢，副音聲即係心入邊講。 即係你喺日本睇嘅時候，你可以轉過去聽。 心底話啦，咁總括嚟講就係大概係咁樣。今次日嘅學員相係比較意外少少嘅， 係意外地係好睇實力嘅， 係啊，好睇實力嘅一次啦嚇咁樣。或者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就會講呢個嘅 愛麗絲的 事，經交俾你哋啦，係嘛？咁樣樣好，我哋下一節再翻嚟啊，我哋休息一陣。 大家好，我是郑松泰。以后逢星期一晚的十点钟，我都会来到 My Radio， 来到玉敏踩场，同玉敏一起到论证。记住之后的逢星期一星期四晚上十点，黐住玉敏踩场，我们在玉敏踩场见。 咁咧就要幫手宣傳一個節目，就八月十七日禮拜日啦，就呢個普羅之友暑期流浮山海鮮一日遊。咁就係普羅之友啲會友啦，係嘛？會員啊，朋友啊，咁樣，咁就喺呢個流浮山去食海鮮啊。咁就都有啲行程喎，要平山博物館有咩睇啦？豐富海鮮午餐，跟住流浮山自由活動，又錦田鄉村俱樂部咁樣，會員108，非會員118，咁都抵啊，係咪？一日喎，大佬啊，連車連乘好似唔知。咁就我哋都鋪咗上網㗎啦，咁大家就即係睇一個報名方法啦，係咪？咁你可以將費用存入普羅之友嘅支票户口。咁啊，寫明你個名、聯絡電話或者 WhatsApp 咧，就傳至普羅之友熱線，咁啊電話6122-8023。另外咧就傳真俾普羅政治學院，即、就、係、是、我哋呢度24673988個傳真機。查詢咧就可以打6890-6990，揾阿 Yvonne 啊。OK， 咁就普羅之友暑期流浮山海鮮一日遊。咁啊呢個就純粹聯誼嘅啫。咁啊咁啊大家可以踴躍參加啦。 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有我 Janice 同埋蔡淑梅医生同你讲人心，讲人生。 记住星期六晚上的十一点，各位亲戚朋友上嚟俾面，有恐怖有搞笑有你哋疯癫，冇错，我讲紧嘅系达人在线 ，yeah， 24404088 my video 达人在线 ，check it out。 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至十， 主持黄杨达、黄毓民、郑松泰、陈四、淡仔、Christine、汤姆、双杰。 普罗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无双主持北条章森美， 好啦，翻到嚟第一节赢了无双，系我北条章啦。咁啊，呢个森美同埋 Timmy， 咁啊，嗱呢一节咧交俾佢两个嘅，咁我唔会太多讲嘢。不过喺之前咧，我都要讲啲事务嘢先。咁就系呢个头先我可能新闻。 在廣告期間就見過了，不過我都講多次，可能大家去廁所之類的。好，那就是這個普羅之友暑期流浮生一海鮮一日遊的，日期就8月17日，時間就早上9:30到下午4:009:30，集地點有兩個的，就是鬱敏辦事處，就是元州村和紅磡村的辦事處。咁就流程就係去屏山博物館，咁就去跟住去食海鮮，跟住就喺流浮山自由活動，咁可能放下風箏咁之類啦，咁多數都係咁啦。最後就去錦田鄉村俱樂部嘅，費用就會員108，非會員118嘅。咁報名方法呢就係有幾個㗎，咁就可以將費用就存入普羅之友嘅支票户口啦。咁啊，是東亞銀行，咁就係527-68-00209-8，咁就喺收據上面寫翻自己個名同聯絡電話，咁或者喺用 WhatsApp 去普羅之友熱線嗰度就6122-8023，係啦，傳真 fax 或者 fax 俾呢個普羅政治學院就24673988，咁有咩查詢咧就打俾二汪，電話就係6890-6990嘅，好快速咁讀完，咁就可以無謂嘥時間就俾你哋開始講你哋今集劇。嗱呢套劇咧我冇睇嘅，咁就第一集咧爆得好勁嘅，呢套劇咧就叫做《愛麗絲之驚》，咁就係有呢個上野樹里啊，哇好耐冇見佢啦嚇，咁啊做翻劇集，咁啊不過呢套劇就有頭威。就冇尾陣喎，聽講 可以咁講嘅某程度上。 咁你介紹一下套劇係點樣樣啊？ 講翻呢套劇知啦，佢係 TBS 嘅金十嚟嘅，總共10集啦，平均收視係11.02， 哇！ 最高嘅 OK 喎，比起咁貴， 最高嘅第一集14.2啊， 係啦係啦，所以就話佢係呢個。好勁抽啦，一集就嚇。 咁最低就第六集嘅9%。 會唔會係好啲人好耐冇見上野樹里走去睇14.？ 有因素嘅， 係啊，絕對有。 但係其實佢始終你第一集係呢個係恆常，即係比較 通常 普遍出現嘅現象啦。 但第一集高得咁，呢個係犀利喎。 佢犀利，唔係同埋基本上佢第一集個情況，佢係鋪得比較會係有感，即係點講有緊張感嘅，有緊張感。 第一集的確 係有睇過啲報道話係啲 Twitter 咁樣喺度報道，哇！佢將會出手啦，報仇啦！哇，點解會咁樣做？即係有大概呢啲評論咯。係啊， 係 OK。 好，咁就嗱，咁詳細第一集情況就轉頭就講啦。咁講埋一啲關於呢套劇嘅嘢，咁可以去下張圖先，唔該。 嗯，下一張相啊。係 呢套劇嘅編劇咧，其實係高橋麻紀啦，就之前寫過《歌舞伎華之戀》，同埋池田奈津子就之前寫過《黑之女教師》同埋《蘭英高校》。 哇！全部唔得嘅 嗱，呢個就係問題啦。其實睇完成套劇之後，就發現咧，其實呢套劇嘅問題就係出現一個劇嘅個編劇嘅呢個環節。 佢所有其實佢嗰啲美子啊，或者導演技巧，演員更加係啦。其實演員係好即係點講咧？有實力啦，成班都有實力啦，冇乜批評嘅。但係美同埋啲美子，可能其實呢個係劇本嚟嘅。你睇到呢個圖，其實每一集嘅劇本咧，個封面其實已經代表咗佢劇嗰一集裏面嘅大概劇情噶啦，即係佢呢啲心思上面係做得好靚。 唔係不嬲，你日本嗰啲劇本係好靚嘅。 係啊係啊，同埋其實嗰個 OP 襯翻成件事，同埋入邊嘅節奏啊。 你哋有冇見過我哋好受歡迎嗰間電視台嗰啲劇本啊？ 係 見過，求其好多噶，冇咁靚噶。 係 啊。 所以呢啲位係好咯， 但不嬲都係咁嘅。 問題係真係出睇咗劇本， 其實揭開咗之後就有問題。講翻其實點解會叫愛麗絲之驚就其實佢個復仇過程其實代入咗去《愛麗絲夢遊仙境》嘅原著入面嘅部分故事啦。咁樣其實初頭 取咗一啲角色出嚟啦， 係初頭就會覺得好襯翻個角色啊，好襯翻個過程。但係好似去中後段嘅呢啲情況，我覺得 呢個係佢嗰個。賣出嚟嘅特點咯，即係每個、其實每個佢 想要報復嘅對象， 報復嘅對象其實入邊就係佢呢個 character 就係可能一個 pair 牌人，佢個其實個角色就係同呢一個佢報復嘅角色嗰個性格其實係差唔多，或者做過嘅嘢一樣。呢個係佢個賣點咯，亦都係比較開始睇嘅時候幾有趣㗎。係 呢個係的確係咁，可以去下張圖唔該。 係下張相 睇翻啲有咩角色啦咁樣。 係下張相啊，下俾係啦。呢個就呢個好似喺雜誌度拎出嚟。 係主角就係水野明日美，就係 就是一個醫生啦，但他就說 即是上一次的角色啦， 說他之前他收到15年前 他父親死了，他爸死了，當時的手術報告就是原來就是說其實有關醫療失誤啦，是 咁佢阿爸其實唔係咁嘅病嘅， 係啊，因為佢阿爸之前都醫生嚟嘅。 之前個原因咧就唔係呢個原因俾你嘅原因嚟嘅，其實真正嘅死因咧係另一個嚟嘅， 即係醫療事故，就隱藏佢啊，驚個醫院賴嘢咁樣樣啦，又係類呢啲好常見嘅醫療劇嘅情節嚟㗎啦。 咁萌生佢嗰個復仇嘅心理， 佢就立志要做醫生，就去翻佢阿爸之前做嘢嗰個醫院，就諗住。初頭想住報復嘅，後屘可能查翻當年有咩事故啦咁樣。咁可以見到主要角色啦，左上角有呢個小田切讓啦咁樣。呢、這個角色係都 OK 嘅，咁轉頭再講啦咁樣。 點樣 OK 法呢？ 佢屬於係其實成班你主叫，因為佢係屬於援助嘅角色啦。 係 佢成班醫療裏面，佢個醫院裏面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啊。他對付的人物其實是全部是那些一些前輩啊，或者他怎樣去制衡那件事的時候，他這個朋友啦，青梅竹馬啦，就是會去做一個援助的角色啦，一些、啊、 叫做唯一一個的同伴都可以 這樣講，可以 這 樣說。最下面就見到一些、醫生啦，那你要見到 誰是兇手呢， 你要見到藤原紀香，其實可以說個個都有責任的，那其實乍眼看就會是想著他要逐個去報復啦，是啊，咁結果呢就其實係我覺得第一集收視高嘅情況，就係可能因為其實第一集個畫面嘅震撼度好高，咁可以係下一張圖唔該你，係啦。咁嗱呢個就係第一集第一段個護士長佢哋要報仇，咁佢報仇已經報到好誇張噶啦，就係佢呃佢嘅天台，成個天台貼實曬15年前個醫療報告啦，咁啊， 又兇嚇佢啦， 係啊，又兇佢，跟住初頭仲嗱見到呢個畫面就要。逼住佢去爬出牆醫院嘅牆外面，咁就 搣嗰啲牆上邊嘅報告啦，就是、令佢其實唔想俾人知嘅時候，佢又逼於無奈要即刻出去啦咁樣。 其實呢個過程係你見到上一次係毫無猶豫，係好兇狠咁去做嘅、甚至係剪佢會剪咗條梯，初頭以為要整死佢嘅、但係結果都冇啦咁樣。咁就呢、這個係其實講緊係。第一集的可能頭十幾分鐘而已、但已經去到咁盡，即係會見到係呢、這個劇吸引之處係 佢、真係會不擇手段喎、有個緊張感，佢會做到真係好瘋狂喎、 即係成個節奏係好快， 會之後佢會點咧？你會期待呢樣嘢咯，即係可能加埋曬啲配樂啊、雖然有少少不位，有少少不即係你覺得有問題嘅位，但係呢啲緊張感或者一啲咁嘅音效感會令到你覺得啊呢啲位可以稍微闊啦少少啦，可能。一啲鋪排嘅啫，嚟嘅啫咁樣。 因為當套劇個劇情去得咁爽，去得咁快嘅時候，即係你會比較少去留意嗰啲北位啊，同埋嚇呢個位合唔合理，就可能少 啦。係啦，即係頭先講樣。 係啦，冇錯。咁可以去下張圖，唔該。呢、這個就係講緊係 下一張相啊，係。唉，慢慢嚟，慢慢嚟。我俾你慢慢嚟，係 OK。 呢個就藤原紀香個角色啦，就點解會令到人哋最討厭就係佢話。之後佢覺得呢間大學醫院嚟嘅，咁佢就覺得就係呢間大學醫院咧，佢。研究是重要過去醫人去救人的，所以他就會覺得、你最重要你做手術的時候你學到東西就可以了、病人死不死是另外一件事， 即 他比較 最令你覺得有問題的就是說喂，我做醫生緊要實驗對象的啦，我做新手緊係要有一啲 臨床經驗， 臨床經驗的啦。咁我做手術找個人嚟， 喂，其實你我嗱就睇張圖呢句說話咧。其实我听不少的， 其实这个好像 是其实医生呢是医死人的，经常医死人的。 我上网看过好像这句说话，其实是日本的出名的书有讲。 有传说话当年沙士呢啲人怎么好花呢，是被人就咁俾人混咗喺間房度搞掂咗，我聽過咁嘅傳說咯。 原來咁， 係啊， 但 可能佢亦都有個編劇亦都有少少批判咗呢樣嘢啦，你可以試。 係， 同埋講少題我話就經過今季嗰套變身之後，我發覺日本嘅大學醫院真係好恐怖。因為又係講緊啲研究， 咁、呢個係個世界性一定亦有指日本，可能個世界性上面對呢啲實驗上面或者要點樣做， 呢個已經去到一個神秘學嘅範疇，某程度上 類似 要揾阿台長啊。 要找台長啊 Kio 研究 近排爆發那單疫症你都看到有些問題端倪 有些東西的有些東 西的那怎要怎樣對付藤原佢香咁可以去下張圖唔該你 係啦已經去咗 啦、這個、其實瞓喺嗰度就係藤原佢香嚟嘅 咁樣樣 係佢已經講到係因為過程我就唔多講啦就總之係報仇報到去佢可以開一間手術室喺度跟住去即係所謂空啊藤原佢香啦咁 其實你要講嘢你要講嘅，即係點樣對付佢？我呢個都係爆點嘅，就係第一集所有 Twitter 裏邊出現，大家話啊點解會可以咁樣做嘅？係佢喺佢個肚皮上邊紋咗，好似係 bitch 啊，定係 唔係紋咗佢爸爸？ 佢爸爸個名字就係佢爸，佢害死佢阿爸啊嘛。佢就係要佢一世就係要落住呢個烙印，佢就紋咗佢老豆個名喺上邊咯。咁但係你個視覺或者佢做嗰樣嘢好震撼， 係好震撼。 但係問題係。喂，大佬，你喺個醫院度用一間手術室， 嚇、啊，可以冇人知啊！ 你睇完過係你過完過濾過之後，你就覺得喂，你唔係有問題咩？好像沒有人知道你發生過這件事、 哦、劇這些呢drama的東西呢這些是不可以深究的 但 是但是很多這些這樣的情況 在這套劇最嚴重 是很多這些這情況 即是跟醫院他玩完 是啊可以 他會不是說剛才說那個他會給一個 character 那個、就是一個壞人 愛麗絲仙境 去恐嚇他先的、嗯、他會就這樣放在你台面跟著在旁邊 但明明是那個是教授那間房裡面的但是他可以走了去沒 有閉路電視的嗎沒人看到即係呢啲位置，其實係呢啲位置不足啊！ 係啊，醫院係工作 位太多，令到 太多繁駁位啦， 太多繁駁位，你令到你覺得，啊、但係啊，幸好你嗰個演員包翻嗰件事， 係啊，就你有啲似 first class 啊， 有啊 ，first class 你個演，但係呢個係45分劇嚟噶嘛，你又冇得講話佢時間係唔充足，你攞去講完嘢。演員的表現上野樹里的表現是救回了件事救回了事 是 OK 這樣 繼續 好繼續咦這麼市正的上野樹里次樣 是啊其實說回就這個就是第三集 其他兩套不行了其他兩套 的外表是不 OK 的爛仔的 不是他有個真的最斯文的白松之英那個最斯文 反而我就覺得他是要狂野一點好一點 同時段有兩套另一套劇 是同一個季度出現的 是不是極惡、 啊、極惡和川島 他做主作的、那個、偵探社那個、 哦、是那個最好看我聽說其實 OK 的 那個主角那個是最好看的 OK, OK 好咁，其實講緊就你去第三集啦。其實第二集咧，其實都係其實都好誇張嘅，就是、用一個疑似綁架嘅方式嚟復仇嘅咁樣。咁、嗯、但係都 OK， 但係去第三集開始就啲轉變啦。因為就講之前頭兩集上面四處理咁勁嘅，你話入手術室就入手術室。 係 去第三集就開始有啲挫折。咁呢個時候啊， 緊要要啲。白先至好睇噶嘛？你下下都得咪主角無敵論，主角無敵論唔好睇喎。 小田次樣呢個時候就出嚟就幫佢啦。其實初頭怪怪地嚇，做乜你會突然之間對佢咁好嘅咁啊？ 係佢個背景係同佢由細到大識到識到大。 後來就先知原來哦，原來佢細個佢哋已經識㗎咁樣。咁咧就嗱頭三集咧，我哋會歸納為比較好睇嘅、嗯。但其實咧個問題係第三集之後嘅事。 嚇、啊！咁有咩問題咧？ 佢我覺得話四集啦，頭四集啦， 係 佢冇即係佢做嘅方法，其實啊，我預你其實係群抽戲嘅，即係我預你係一班演員，你一個上野樹里入到呢間醫院，你係會點樣做咧？你要報復、嗯、，even 你就算報復，你嗰個方法我認唔認同都好， 係， 但係嗰樣嘢頭四集個處理就係、是、哦，我第一集就係對付你兩個，對付呢、這個或者對付呢兩個，第二集就係、是。嗯另一個人，第三集定呢個人，個重複性開始大啦。 你個習慣公式喺度啦，得厭啦。 即係好似你個特攝片咁啊，就係、是、一個蒙面超人打怪獸咁 啊。第一集就呢個怪獸，第二個就呢個怪獸，第三個呢個怪獸。但係難得有班咁嘅演員喺度，但係就係冇一個群戲可以見到。令到件事可以去到另一個層次咯。 佢每次都打完一個，然後先發現嚇，原來你唔係最重要嗰、那個，有第二個要負責嘅，跟住又下一集又要揾第二個咁樣。 重複性大咯、嗯，但 係 第四集開始就好唔知點樣講啊？佢你可以佢係打曬亂章嘅。即係本身個角色其實你籌備咗咁多嘢，15年你查咗咁多資料，但係就 他對那個那個復仇上面是沒有方寸大亂，連他的坐在電視機面前的那個人其實都、你在做什麼、 你真的報了仇的嗎 你但他的心態也是會你未必認同，即係佢會好似啊！你以為真係咁樣去安排嗰樣復仇嗰個方法，係咪真係可以說服到我係成功噶？即係呢啲位置咯， 即係冇一個好強嘅說服力， 係 就可以說服到觀眾佢嗰個復仇嗰個佈局啊，同埋嗰個 哇！你咁樣真係得，哇！大佬，人哋唔會咬翻你一啖，點會咁純情咧？你個敵人冇可能嘅喎，即係呢啲位啦。 即是主角太無敵，敵人太白痴， 他遇到某個大佬其實是很高強的，但你如果好像打功夫那樣，即是些武俠小說那樣、有一些方法或者有些事 情 有人能幫你幫你、 這個真的跟這個博打有很大出入、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講緊話，因為第三集完了之後第四集其實他已經講緊他要面對是個教授，即是盤台教授， 是 即是已經是一個很好重要嘅，應該好重要的人物， 最大個啦，係醫院裏面最高級嗰個人。 當時嘅時候，我哋就會驚就係話，你三集已經解決咗咁多個人，跟住 你後面玩咩咧？ 你仲有七集，你對付一個大佬，咁你除咗拖之外冇第二方法噶。 都要龍珠拿尾星啊！大家又記得呢個對菲利嗰場咁樣啦。哇！三分鐘爆炸，點解睇成集就三分鐘嘅？跟住話唔係啊，分半鐘噶啦嚇，分半鐘噶啦咁樣。 就算你話、原來佢後面可能仲有其他人，但你都好難做夠七集啩咁樣。 係咁之後點樣解決呢個七集？ 結果就其實之後咧，其實真係開始拖啦。咁咧就佢哋開始就話，原來當年唔係一個單純嘅醫療失誤啦，咁樣咁就要去查。 咁樣兜啊？ 係啊，咁就查呢樣查嗰樣，但係查嘅過程咧，我諗住今集節唔講太多啊，有興趣嘅觀眾可以睇啦咁樣。 嚇！唔係通常我已經講咗啊，套嘢唔係好得嘅，我哋噏曬劇情佢啊嘛。 因為你 想等個觀眾唔使睇啊， 呢個 係慳飯。 因為其實我都係劇透，但係透嗰啲位係我哋鬧嘅位啦。係。即係第五集咁，第五集有個大龍鳳就係北條最憎個中村倉啊。 哦，呢嚿木啊， 系啊， 呢条粉肠啊，系点啊？ 套剧入面就做阿盘台教授嘅仔嚟嘅，就 系 一个 系咪好木噶？都系木无表情咁样。 好木，好木，仲要好蠢，好蠢 啊！ 咁咧就 木已经好惨，个蠢系罪嚟嘅，呢样嘢加埋系。 阿水嘢就系为咗想接近阿盘台就。就可以話去，即係故意去識呢個中村倉啦，因為佢係教授仔啊嘛。咁、但係去到第五集嘅時候咧，因為佢阿爸就啱啱買咗個新嘅別墅，因為個別墅入面有15年前嘅資料，咁咧佢就諗 咁樣樣啊， 係啊， 咁有錢又係老豆， 咁教醫院教授 前設係又係一啲關係，一啲另一個原因嘅人去要話收咗秘密嘅話，就要賣咗呢間屋俾佢，或者可能走投無路要賣俾佢，同時間嗰間屋裏面其實收埋呢啲資料啦，你理解係咁樣啦，其實 咁阿上樹你就諗住想入去啦，咁就。就氹佢就話：喂，我想同你一齊去嗰間別墅啊咁樣。咁但係仲係夜媽媽，即係佢哋成班人一齊去燒烤定乜嘢咁。跟住就夜媽媽話：我哋不如一齊過去啦咁樣。但係成件事好奇怪，因為佢阿爸琴日先至買咗嗰間屋。咁你個仔會唔會第二日就帶人上去睇？又即係你啱啱買 冇問題㗎。咁個新屋入伙咪當開 party 嘅啫，冇所謂。 即係 呢個講得通啊！ 我覺得最有問題，佢 反而係個角色問題。 即係佢 角色係真係 哦，即係唔識嘅，但係你滿就 唔係佢對上野樹利有意思， 佢係中意上野樹 利咁樣樣啊。 咁但係你帶佢鋪得係唔係咁說服到，令到你覺得哇，佢真係帶佢去嗰下。那個心態上會不會是即係同埋上野樹你那些鬼鼠那些嘢咧，令到你 即係成個過程好牽強㗎。 係令到睇人哦好緊張啊，都睇不斷咁樣睇表，咁佢又睇到佢睇表。 即係如果正常人唔會俾上野樹你氹到佢 古怪咯，即係未必說服到觀眾啦。你 算啦，佢蠢，你叫得話得佢蠢咧，咁都。 這個都合理的即是等於一個汽車維修員有個士巴佬都合理 即是如果中青莊的角色是一個花花公子我覺得他可能有第二些企圖我覺得 OK 但他又不是他樣子很單純 又不是想要爆火 咁、啊、你 做什麼 因為上次說要看畫我不知道夜媽媽看畫是真的 OK 的 夜媽媽怎會看 畫他擺出來的原因已經說服不到你了、 夜媽媽怎會在你間別墅看畫那麼單純當然是爆房的咪癲啊不好意思 或者可能你用這個方法去令到他大 但爆房呢這個過程呢是需要很長的時間去鋪的 好了那、下一張圖吧麻煩 是 那這個就講到就是說那些壞人、即是、這個就是教授盤台教授、 曾光 是其實第六集 日本曾光 其實第六集呢已經講到他知道了上野樹里的真正身份是就是15年前那個醫生的女兒 第六集已經知道了哇好快啊情節 這個時候我就一直疑問就是你是這間醫院的教授你權還有講到這個醫院這麼黑暗即是你教授很大權力的你知道他有這個這麼的機心他有 一些出述的報告一些、篡改、報告資料、即總之你預期壞事做盡、可能、不講他都說之後那個角色的、女兒那個內臟有問題要換的那就特登懟冧了一個病人 去更換他那個內臟可能這些哪吒的東西都做了 但你知道他是這個人即他是一心來這間醫院報復但他不炒他即他是被他留在醫院留到最後即上野樹的角色是最後一度在這間醫院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上野樹在劇裡是一個很能幹的醫生呢 是 挺有天分的醫生 那留他都正常的 但是這個位置他的那個很明顯擺明居馬他來對付你 的還有他裡面講到這兩個教授是很有私心的就是這個教授是都是最重要的自己利益那些人來的那就真的很奇怪那都不炒他那你早就找你來做即是硬因為你炒了那套劇怎麼 做即是硬搞十集出來咯是 個氛圍有問題即是等同剛才這樣講你頭那半段頭那四集是很快速很明快到其實有些我會覺得是過分了的但是尾那六集到七集到那個扭橋啊開始在這裡很辛苦要搞很久搞多些時間那個比例上是有問題的有出現到問題的就是 even 打後啊藤原紀香之後是有出相的嘛 是啊藤原紀香第七集 藤原紀香之後有出來有個角色回來他會做些什麼呢是有這些但是不夠或者是真的個氛圍做得不好整件事是不是打後 是跟住就講之後那集藤鏡出來就想著個節奏很快因為他講到要報仇又去向上野樹里報仇那就想著拿刀插他 冤冤相報何時了呢 跟住這個時候個木頭又出來就擋了個刀是不可以帶動到觀眾的情緒 是其實我覺得是給個位置上野樹里 去做一段戲的即其實他會、即 我是想報仇但是我不想遇到一些不關事或者不涉及這件事的人去犧牲或者去受害但偏偏一個這麼純情或者可能立志是要做個好醫生 的人可能這份可能我騙了他啦就算但是、不需要去到死那麼誇張即是有一段戲就是要表達回、他上野樹里這個掙扎位這個心態、為什麼 我當初的報復心態是不是有問題呢我拿了這些證據但是是不是繼要繼續下去呢即這位其實上野樹里有發揮的、好看的是即是他都好你不會擔心他的演技即是他真的 handle 到那個角色的 是 做到的 即係佢即係贏咗劇，贏咗角色，贏咗演員。 輸咗套劇， 編劇就唔得啦。 係啦，咁仲有冇相？ 就係啱啱嗰張相，係最後一張相。 啊，就依張就係一張相嚟㗎。係 啊 ，OK。 呢個就係呢套劇最即係最後一個所謂爆位，但其實我都係好差，因為 佢老豆會死。 唔係呢個係講係佢養父嚟嘅，就係十，因為佢要入呢間醫院，佢要轉個姓㗎嘛，所以佢就要同呢個養父去，即係要佢養認兩認認，即係點啊？即係做佢養父啦。簡單嚟講，咁樣。但係原來就係話呢個養父係嗱，我唔講當中嘅詳細，總之就係所有嘢係源自呢個養父嘅，即係佢都有參與十五年前個手術嘅。 即係話俾你聽，搞咁多嘢出嚟，最後個大佬就係你身邊嗰個人。 呢個 其實佢係知嘅喎，佢係知道佢係呢間醫院嘅醫職員嚟嘅喎。 係啊， 上次你知佢係好似係知道嘅， 但係。我就覺得呢，其實呢個咁樣做法咧，其實唔係話唔得嘅，但係最大問題，佢真係冇線索，冇 伏線。你前設有冇啲畫面？ 佢完全冇線索， 一啲編排上 邊。呢啲咪即係正宗嘅石頭爆出嚟咯？ 佢石頭爆出嚟，仲嚴重過 Module 嗰個位。 咁樣樣就大劑啦。 Module 我哋可以講出話，佢哋曾經合作過，但係呢度冇啊，真係冇。即系冇讲到任何佢， 即系其实个编剧就根本就冇谂过，后屘点埋尾咧？哎，就话佢系佢个养父系啦咁样。 唔系，我谂其实佢系想做我唔诶，未。 佢有冇话啲话啲镜头话补翻系同佢有关 系 咁？ 唔系，佢想做，我谂佢想做个效果好似鬼眼咁样咧。鬼眼好经典啦，成可能有人估到啦，或者成大半段都冇人估到个原因系咁样嘅。你当你个爆个原因出嚟爆得靓嘅时候，你个观众咪觉得哇！呢筆寫得好，但係佢做唔到呢個效果。 係呢個就好差。 係 呢個就係、是、通常就點解編劇出問題就係點？因為好多時候一套劇可能佢大橋咧，就係可能唔單止編劇諗嘅，將可能其他人都會負責諗。咁個編劇就負責將啲大橋串埋一齊，但係佢就可能就一早已經 set 定咗呢個係最後大佬。但係個編劇咧就可能編嘅過程咧，佢冇刻意去擺啲位去提下觀眾或者 唔係應該咁講，唔係咁講。可能要提啦，或者一啲牽涉啦。咁但係真係一線嘅咋？你成功咗，你之前唔講嘅，你爆嗰下咪靚咯。但係而家你咁樣結果你嚟睇，我哋睇咗嚟講，你就算你冇呢下嘅話，你咪之前係要鋪排翻呢一啲劇情，去令到呢個角色合理化咯。 係 係咁樣。 如果你咁睇，咪就係佢想做爆點，佢做唔到。 一啲都唔爆， 以為好爆，其實就 說服唔到。 係直情借， 但之前嘅嘢已經做到錯曬啦，已經咁。 見到呢個場好似成個人借咗嚇，係你咁啊？個情況就咁。 係 OK， 咁翻嚟啦，係咪？ 翻嚟先啦， 我哋翻嚟先啦。咁總括嚟講，咁其實上次都即係其實我都可以同你總結㗎。呢套戲正如有聽眾講，有頭威冇尾陣。 冇錯。 嚇咁樣。 另外 ，Timmy 咪想介紹一首歌。 啊，系 啦，系啦，咁嗱呢首歌咧就会喺我哋节目完啦就会播啦，咁但系系咪讲晒噶啦？你哋 差唔多 嗱，咁啦，我都补翻少少有啲事务嘅嘢啦，嗱就咁嘅，咁我哋早前喺 Facebook 群组啦，咁啊搞几个嘅投票啦，咁就系一个男神、一个女神同埋一个音乐之神嘅，咁音乐之神就一个测试玩真系玩嘅性质嘅啫，其实初时咧搞女神咧都系玩嘅，但系点知谂下，咦观店执。sorry 啊 ，AKB 嗰间官店咧就会结业，即系暂时 香港嗰、那个， 香港嗰个就会暂时结业，香港嗰个啊，就会暂时结业。喂，咁我哋节目临尾嗰张相就系官店嚟噶嘛？咦，咁张相要改咯，咁不如咁啦，就将女神同埋男神一次过黐埋一张相度，咁就做最后一张相啦。咁呢张相就系听众。揀嘅一張相啦，咁即係俾聽眾揀啦。咁如果我哋節目做到年年都有嘅，咁咪年年換咯呢張相 嚇。 咁呢張相就會係最後，即係大家見到呢張相就係最後嘅。係，即係觀店嗰張相咧，就換咗呢一個位，應該下一集就希望啊。咁就男神就係 嫁 人啦，女神就係大佬優子啦，咁音樂之神就是英姐和秀，咁英姐和秀就因為我哋玩嘅純粹試咧，咁就所以就冇咩，就應該唔出噶啦，咁就要搞好多個嘅，咁但係就都係搞男神女神先啦 ，OK， 咁就。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你改一首歌，我們完的時候就聽一首歌，完了這集節目了。 OK， Live 先有一首歌， Live 先有一首歌，重播沒有，重播我鋪出來，鋪在 Facebook group 上，是 的，那是高橋優錯寫的這個太陽與花。咁其實你會睇翻，其實裏面嘅呢個歌詞就唔詳細講啦。其實裏面嘅歌詞大概，其實你睇到咧係講翻呢個明日美， 即係上 一樹呢個角色。其實佢嗰、那個一個喺呢個報復情況裏面的心態，你大概看到其實 是符合翻個劇情嘅。咁呢啲係咪我俾你個版本嚟㗎嘛？係啊，裏邊咧會有個客串嘅角色咧，就會係寫一啲歌詞嘅。咁嗰個角色咧就係呢一套劇嗰、那個你嘅所講嗰個木頭啦，就係中村初嚟嘅。咁我哋大家就欣賞 好啦，好啦，咁啊，今晚時間差唔多就嚟收聽，拜拜， 拜拜， 拜拜， 聽歌。